0.918， 加元0.332，英镑兑美元1.287，欧元兑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49美元，卖出1876.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持续，加上天气转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允庭中医师有汤水介绍给大家。 我在这里根据内地和香港专家的建议，介绍一个叫做清暑养阴防疫汤给大家，都是针对一些没有症状但体质偏热底，即最近汗出得很犀利，成日觉得口干，容易攰，甚至乎觉得个身有啲兴，但未到发烧，瞓觉瞓得差，焦虑嘅人，呢、这个汤有一个功效就系清暑滋阴防疫，入边有冬瓜2根，荷叶1/4张，沙参、玉竹各1两，花旗参4钱。加適量的瘦肉已經適合一個4到5人的家庭一個禮拜飲2至3次的了。在這裡呼籲大家記住要戴口罩，做好洗手，千萬不要立亂摸手或者鼻或者眼睛，保持社交距離，希望大家為醫護加油啦。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與你同行。 我是高君賢，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钱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还有天地。 今时今日，收音机净系满足听众嘅耳朵系唔够嘅，点先够？睇下 你讲咩啊？ 睇咯，用眼睇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你估我唔到，星期五师傅驾到，学下刘慧会有面书同埋电台双料直播，视觉、听觉都极满足。记得留意朝头早10点至1点啊！ 只需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朝朝早呢首歌呢就唱醒咗你啦，係我哋嘅主题曲，听到主题曲啦就係、是、我哋嘅节目开始啦。五点到六点半钟，今日係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星期三，日子係十月七号，农历係八月二十一日。清晨时间五点搭二，气温同昨日同时期比较低一度。 我带着无比的惊喜，我热情藏于双眼里，我渴望是从此拥有你，情意世上谁可比？爱念又从心中升起，似浪潮从心涌向你，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能再相聚真不容易。从前爱你不理，常常故意躲避，情缘生于心底，但不想记住，我往日何等的不羁，庆幸曾经失去你，自发现原是如此深爱你，能证天地此心无。像无比的惊喜，那热情藏于双眼里，我渴望是从此拥有你，情意世上谁可比？爱念又从心中升起，似浪潮从心涌向你，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能再相聚真不容易。从前爱你不理，常常故意躲避，情缘生于心底，但不知从前我太不知，柔情欠缺表示，求从今天开始，从这刻想记住，我往日何等的不羁，庆幸曾经失去你，自发现原是如此深爱你，能证天地此心无疑，能证天地此心无疑。 好 grand， 好伟大咁嘅一个编排嘅呢个音乐吓，就系、是、来自吕方嘅《从未如此深爱过》。头先讲啦，嗰个气温咧同琴日朝同时间啦吓，系低咗一度，咁即系个感觉啦，或者系你真系真实都来到啦，系开始就应该系凉噶啦，因为听日都系廿四节气嘅寒露啊嘛。寒冷的寒，露珠的露，听落去都是一种会是寒冻的感觉，当然未至于寒，但是都提醒大家 天气吓呢个季节咧就系已经系有转变当中，尤其是系秋天嘅时候，可能都好似系不知不觉间，唔知系凉啊定系热嘅感觉就系咁样啦。今日咧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上昼五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灿红咧系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8度。今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24度，湿度7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心上。 是那童年的阿娇。 过完中秋之后，紧接而来的廿四节气寒露咧，就是明天啦。寒露咧就是九月节，露气寒冷，将迎结也。就系话呢个时候嘅气温咧，系比起之前咧就白露嘅时候咧更低啦，露水会更多。原先喺地面上洁白晶莹嘅露水咧，都即将凝结成霜，寒意越盛，故此就叫做寒露。寒露亦都代表深秋嘅到来，气候由凉爽逐渐转入寒冷。 凝望你背影，伤感渐失难静，明月夜再清，可惜心水更清，没半点云彩遮掩遍地的爱，伸手会拾到往日美丽的欢笑声，情话是美景，一生追遍忘形，湖岸是背景，轻舟点出美声，剩我一人飘，想飘往幸福处，星星挂夜空，却没气力撑到那么远。人情在花不开，春天过后要等待，情人在心不在，哪有动情是意外，默然忘了当初怎决定相 欢嘅弯弯的月亮，而刚刚嘅系黄婉之嘅月亮雪。系啦，寒露就嚟嘅出现就系代表咗深秋嘅到来，气候就话由凉爽逐渐转入寒冷，而有啲地方落雪嘅咧，就更加会出现呢一个情景。晚秋这首歌都啱听了。 这枫叶飘零的晚秋， 无宁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蓦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

有雅有我就有你。好了，转头在答半的新闻之后，继续我们的清晨省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日国庭正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和民主党继续商讨刺激经济方案，直至大选之后。他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已经要求停止相关谈判，当胜出大选之后，会立即通过刺激经济方案，集中协助勤劳的美国人和中小企。特朗普又指责民主党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指他没有诚意谈判。较早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经济复苏远未完成，假如新型肺炎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可能再度落入下行漩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再次指责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利用香港事务，利用香港和新疆事务对中国作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他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提出，中国的人权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欢迎平等对话，但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内政，挑拨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将军强调，现今世界正是处于严峻挑战，各国领袖应该就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加强合作，但美国、德国和英国挑动仇恨。他强烈指责美国，强调对中国的污蔑不会得逞。世界贸易组织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萎缩 9.2%， 表现或较预期好。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表示，由于6月和7月全球疫情防控措施放松，经济活动加速恢复，令全球贸易表现较预期好。不过，世贸预计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7.2%， 大大低于之前超过 20% 的增长预测，贸易规模将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世贸认为数据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全球贸易最终的表现将会取决于疫情发展和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发生汽车爆炸，造成17名平民死亡，40人受伤。巴卜市一架装有爆炸品的大型货车行驶至市中心之后爆炸，附近建筑严重受损，多架汽车焚毁，伤者大部分伤势严重。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772点，跌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0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2，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1，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13美元，卖出1,877.96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凌晨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CIBS 新一季有宗教及哲学主题节目， 在圣经中四次提到12个使徒的名称，都是以彼得行先的。 哎呀，圣经真的好深啊！ 佢遇到嘅呢位埃及王子就系圣经中嘅摩西啦。 介绍一啲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啦、拜火教啦、犹太教啊、巴哈伊教。 我哋即将开始呢次奇妙广播嘅旅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楼宇安全冇分高矮大细，你只眼开只眼闭就闭翳，揾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角搏叫佢咁危唔危？个枪管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提提各位，定期 check 楼啦喂。 从此之后，佢哋就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哇，妈妈，你最近讲故事咧做咁多嘅，唔通你偷偷地去上堂？ 唔系，只系我有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十五分钟的约会网站，入面五台主持声音演绎好多唔同嘅故事，听得多自然讲得好啦。见你咁乖，等妈妈讲多本《白发魔女传》你听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清晨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可能你啱啱瞓醒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开完通宵咧就翻到嚟好攰啊，瘫咗喺度先，瘫一阵先，跟住冲个凉，然之后瞓觉吓。香港廿四小时咧都有人工作嘅，香港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勤力嘅即系工作嘅地方啊。好多人咧都系有工作喺手嘅时候咧，大部分咧都系工作行先，做好嘢先至讲。食饭嘅时间咧都晚下手系唔食啊，食件三文治就算啦咁。呢个咧其实系香港人嗰、那个，即系点解会一路系以前到而家香港精神一路系勤劳落嚟、进步落嚟咧，就系、是、令到香港系成为一个国际嘅都市。希望呢种精神一路都系传落去。五点三十八分啦，早晨。 像这夜那么静，只听见这颗心的血清，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thank you. 情不可换到，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游戏过后，为何情不我根本我未看透。 梁汉文他的代表作之一，刚才那首就是《前面游戏》。通常啲歌咧打动你嘅心咧，都系同情爱嘅内容系有关啦。呢啲歌咧，咁几时听咧，都系历久常新。新嘅人去听，或者系啲系过咗一段嘅时间啦嘅意思系，即系年纪大啲啦，去听咧都可能有一啲嘅行喺歌里边嘅，而令到自己感染到一啲以往一啲嘅情绪会出现。所以咧，情咧，其实喺每一个人心目中咧，即系人非草木啊，岁木无情。每个人的心中都总有一点点的情，当然是这个是以爱情为居多，但是友情呢都应该可能摆在你的心里面，一个是挺重要的位置。友情和爱情有些时候可能都分不开，扣不到啊。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常问何时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程序。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 世界再没秋季再说，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放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叠聚，如完成凄美的情聚，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呢首歌名有时我都会沟乱嘅，可能因为歌词里面唱又抽去又抽来又抽来又抽去，到底边个先系正确呢？歌曲嘅名字抽去抽来先至系正确。叶倩文，头先我讲到话友情爱情喺埋一齐咧系沟唔到，其实应该系口快得滞，应该系话分唔到啊。友情爱情分唔到，不过沟唔到亦都可以系为通嘅。根本友情同埋爱情，你系即有时会是这样，但你真正来说呢，你是分得很清楚，友情就是友情，爱情就是爱情，或者有些人是又当是一个知己好朋友，朋友之外又可以再是比较亲近一点 close 一点的，是去到一个爱情的方面。但是正确来说呢，如果在这些情况都几混淆的时候，有时会不会是爱错呢？做朋友呢又可能会好一点，去到去爱情的部分呢要求又不同了。所以有爱在一起，有时或者会令你混淆不清。5:48，现在温度24度，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8度，郑秀文早期的作品《不来的季节》。 信一日会重聚，终会可有再共聚，终会可有再共聚。 大家好，我是招媛。咁我每一日嘅朝头早起身之后啦，咁我就会去厕所啦，然后咧就会对住块镜微笑嘅，开心嘅一日开始啦，觉得自己要无论点都好，以一个开心轻松嘅心情去面对。咁之后咧，我就好中意做运动嘅，咁我就会跑步，跑步跑45分钟到啦，令到自己成身都出晒汗，好热好热嘅时候，然后就冲个热水凉，咁然后就饮杯咖啡，食少宵夜，之后咧咁就开始我一日嘅工作。最后祝大家清晨爽利。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个好的开始，心情开朗，事事都顺利一点。仲有6分钟到清晨6点，早晨啊，而家24度温度。 如那朵出水芙蓉，芬芳似水早欲滴，唇像透明的桃红，在我心微微轻碰，人有点娇小玲珑，一股渗出的魅力，能令我天天记着你，偷偷爱意默默送。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出水芙蓉，欣赏却不敢乱动，涂着太阳的桃红，像暖风微微吹送，无意中转身回眸，方知这刻不是梦，还是我单丝爱着你，根深蒂固默默中。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 将我控。 美丽的名字改得好好听，梦里嫣红。嫣红是嫣然一笑啊，嫣然而笑啊，即是代表靓啊，令你难忘的。刚才我们唱的是 B 哥哥钟镇涛的梦里嫣红，相逢有如梦中，在梦中的相见是不是又很浪漫呢？ 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丛，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变动，恨已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再至今再重逢，相逢有如梦中，不禁相拥笑没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碎了，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早晨啊，今日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现时温度24度。 相逢有如梦中，不禁相拥笑，随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又碎了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冲突中至少一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吉尔吉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两星期内将会确定重新选举的日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一两阵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到林春文。之前做啲咩呢？开着心机听住啦，精神爽利，多谢先。然之后去整个早餐啦。咁整早餐之前，当然系洗面刷牙先。然之后喺整早餐之际，或者唔使你整啦，等嘅之际咧，做下运动啦，做唔足三十分钟都做啲啦，即系当然最好就系啦，即系经过研究之后，你起码每一日咧都有运动三十分钟，再慢慢一路加落去。加十五分钟，再加十五分钟，咁造成一个恒常嘅运动咧，第时咧你就会多谢你今日嘅自己啊，经常去做运动啦。做运动咧亦都多谢咧博士啦，吕博士咧每一次都会提起。逢星期三咧，我哋又更加去加速，叫大家系要滴起心肝去做运动。另外啲日子咧，就大家要点样去注重营养啊，同埋点样去预防我哋系即系有一个健康嘅身体，你先至活得开心噶。每一日都精神抖抖咁行出去，好嗬。如果唔系咧，又话腰酸背痛啊，突然间又脚痛啦，真系唔系好唔想见到呢啲情况。咁你假想当啲日子系咁嘅时候，你就要开始唔得啦，我要做运动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十月七号，农历系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而家时间系六点接近十二分嘅时候。今日咧就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二十八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嘅。现时温度24度，相对湿度7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月七号呢个朝头早，星期三嘅朝头早，一个礼拜嘅中间啦，喺我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喺处啦。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过完中秋咧，天气就有啲凉意，不过凉嘅当中咧，其实我哋都有四个字啊，由细到大噶啦，话争秋夺暑嘛。好，但系呢个情况都系咁啊，有时好似凉啲。啊，有时都仲系又有啲热咁样。 系啊，而家我哋都系受到呢个气候变化嘅影响，即系温室嘅效应啦。咁所以真系冷冷暖暖咧，即系扰乱晒我哋嗰啲着衫嘅季节，系嘛？ 咁所以系啦，如果你去行山嘅时候咧，真系每一次都要留意个天气情况。 我记得旧年有一次去行山咧，系应该大十二月到啦。咁啊，同啲朋友谂住啊，十二月都冻啦。点知行山嘅时候咧，哇热辣辣，仲系日头咧好猛太阳。 其实系咪因为你行开咧，你血气运行啊嘛，你咪热咯吓。 系啊，咁啊嗱，我哋上一个星期咧就介绍咗阿萧月忠医生撰写啦。萧医生就系香港急症科医学院嘅院长啦，佢写咗系全香港我觉得第一本嘅叫做系野外医学嘅书本啦。 其实非常好啊，里边内容都好丰富，真系吓，精心去制作。 因为我系野外人啊嘛，即系简称系佢野人啦。 咁所以你同阿萧医生好啱 key 系嘛？ 系啊，咁阿萧医生亦都中意跑马拉松啦。 系， 咁啊，其中有一个章节咧就讲到咧系热病。 系， 嗱呢个热病咧，其实同我哋喺户外咧成日都有嘅。 嗯， 虽然嗱而家就十月， 今日七号啦， 系啦，咁而家嘅天气有时都可能热嘅日头。 嗯嗯， 咁所以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热病嘅一啲嘅处理啦，同埋啲冷知识啦，咁样啦。 系咪热病咧系喺行山嘅时候咧先至慢慢会形成啊？ 是特別多的機會，因為點解呢？我哋在運動之中呢，我哋肌肉所用的能量啦，簡單嚟講就是身體的糖分呢，是只是用到兩成嘅啫，剩翻八成呢就轉化成為熱能呢，是必須要短時間就釋放。所以我哋跳幾跳行幾行，特別是上山行斜路，譬如啦，前輩我哋香港電台行上嚟呢度，哇行到一半你已經成身熱啦嘛，因為斜路呢係對於我哋嗰個體能嘅負荷都幾大㗎。咁所以熱病呢個呢都要糾正少少大家一個唔係太啱嘅概念啦。成日啲人話哎呀我中暑啦中暑啦。 咁其實咧，大部分人咧都未去到真係中暑嘅。 嗯， 其實中暑咧係唔會一秒鐘即刻發生嘅。 係， 咁你係一個次序嘅，即係個程序有一個時限嘅。咁、譬如我哋行山，你唔會一開始就即刻中暑嘅。 係， 你可能一路行，你身體產生嘅熱能， 嗯、 但係你又做唔好散熱，你又可能飲唔夠水分， 嗯、 你又可能出現粒疲倦。再加埋咧個太陽咧熱辣辣曬住你喎，咁一個好多嘅因素咧，就令到你出現喺中暑之前嘅一啲嘅症狀。 係， 咁啲中暑之前一啲症狀，譬如常見嘅咧，就係、是、呢、這個、去到係比較嚴重啲嘅，可能係熱衰竭啦。 係， 再前少少嘅就可能係熱痙攣啦。咁呢熱痙攣咧，其實即係話你肌肉出現一啲抽搐嘅情況啊。如果你喺呢個情況，係你同大家講，喂各位朋友，我發覺都唔掂啦，我落山啦。你哋行啦，或者啊边个前边陪我落山啦，你哋继续行啦。 即系话嗱，你知道咧，依就嚟迟啲就会中暑噶啦。中暑前出现嘅呢啲现象咧，你就好收工先。 咁、啊、你已经解决咗佢，咪唔会有事咯。 系 系咪？ 嗯。 咁其实呢个所谓嘅热病咧，喺生理学上嚟讲咧，同我哋身体嘅散热啦，特别喺户外运动咧，系有一个好密切嘅关 系。哇！嗱，我又睇到啲资料咧，佢又写到热疹啊，即系热疹其实系最初出现嘅，系嘛？嗰、那个疹系咪即系等于有啲人咧？哇！即系冲完凉之后咧，成身咧都红粒粒。 有啲人冲完凉之后特别冲热水凉。 咁呢个咪就系系咪热病嘅一种嚟咧？ 咁呢个已经系早期你嘅生理上嘅一个反应， 嗯、 因为皮肤咧系好紧要，皮肤系帮我哋喺蒸发嗰方面咧就系出汗噶嘛。 系。 咁嗱，我哋喺人体嘅散热咧就主要有四个途径。 嗯。 头先讲到蒸发啦，即系出汗啦，大量出汗啦。咁另外咧仲可以有辐射啦，透过辐射，透过对流啦，同埋传导。咁嗱，譬如係對流係點樣呢？嗱，譬如而家好多人咧，譬如喺夏天熱嘅時候咧，就揦把嗰啲俗稱叫做肺清風扇啦，即係咁講啦。 咩叫肺清風扇？即係你話係嗰啲電動嗰啲，因為佢好舒服。 其實我又即係我又唔係中意啲人咁講。 我又 講得肺清應該肺中肺腦應該樣樣都講。 但係而家把風扇係幫得你手，點解會話佢肺咧？ 唔係，因為佢覺得啲後生仔就怕熱啊，咁樣即係坊間有啲咁嘅啫。其實我就覺得應該是廢的，因為特別在行山來說，如果你一把咁樣嘅電嘅風扇啦、其實幫我哋散熱嘅。 冇錯，我覺得佢好幫得手。 同埋而家有啲小型嘅散熱風扇咧，就箍住喺條頸度。 係。 咁同埋就係可以有啲攬住喺胸口度咧，啲角度調校嘅。 我哋已經幫緊你好多啦，嗰 啲。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話叫你行山一定要戴。 係。 但係如果你有呢、這個作為一個後備。你其他人都可能好熱嘅時候咧、散熱咧，呢、這個有幫到佢嘅。 喂，你睇下以前我攞把紙扇嘅咋，我都要撥 啦。我哋撥扇咯。 或者我如果冇啊，我攞把報紙，以前可能有啲報紙喺身邊、 啊啊， 你都咪嚟撥下嘛，係咪啊？咁而家有把風扇，唔知幾好。 系啊，咁另外一个人类咧就唔系话用得好着嘅一个传导啦。咁如果大家养嗰啲小猫咧，小猫夏天咧，猫猫咧通常咩啊，摊喺地下度噶嘛。 系啊， 因为猫咧佢就即系皮肤上高，猫科动物就唔好似我哋人咁有汗腺啦。佢咧就摊喺地下度咧，咁个大量嘅皮肤同佢接触嗰个地面，因为地面一定系凉噶嘛，个温度低啲，咁啊散热啦。咁所以我哋人类咧最主要咧就系靠呢个出汗啦、散热啦，咁同埋一个系对流嘅，辐射都有啲。咁所以行山里边啦，嗱我哋就要谂下我哋嘅装备啦。 系， 如果你着晒长袖衫、长裤，冇错，你可以防晒，又可以系防蚊。喂，咁你都要選擇下你嗰啲長袖衫同埋長褲係咩物料喎？係咪通風透氣咧？ 係啦，如果好焗嗰啲就唔得㗎啦嚇。 咁因為我哋身體頭先講到啦，有八成嘅即係能量咧轉化所謂熱能咧，必須要係釋放咗佢啦。 嗯。 咁如果生理學上咧，嗱，我哋人體嘅體温咧就係一般嚟講就係37度左右啦。 嗯嗯。 咁如果去到39度咧，我哋都頂得順嘅。 係。 但如果上到40度或者以上嘅話咧？我哋就頂唔順啦，頂唔順即係等於我哋一架汽車個引擎過熱水滾，咁啊真係有機會係跌低啦。咁所以你講到係而家，譬如一啲你喺新聞報道睇到係要送入醫院啊，通常我哋呢個中暑啦，咁啊中暑主要嘅症狀都係體温係過高啦，佢皮膚係出現一個發紅啦、好乾啦、神志不清啦、抽筋啊，甚至乎係昏迷嘅。咁其實喺我哋嘅熱嘅病嘅過程咧，大致上可以分為有幾個唔同階段啦。頭先講咗熱中暑之前咧，有一個叫熱衰竭啦。熱衰竭就冇咁嚴重啦，皮膚可能係濕冷啊，佢啲虛弱啦。再前少少咧，有一個叫做熱昏厥啦。 再前啲咧有熱痉挛啦，再前啲就系熱水肿，再前啲咧就系熱疹。 即系熱疹系最初步嘅。 系啊，即系话你感觉你嘅皮肤都已经、哇系兴晒咯，系咪？咁你再加埋可能你有少少早期嘅熱痉挛嘅征象啦、即系你啲肌肉啊觉得冇乜力啊， 咁 感觉系即系有少少。即係大家我諗感覺到噶嘛，譬如你可能誒、有時作病之前咧，未去到病嘅時候， 你知嘅， 係啦，知嘅。咁、你唔好死頂， 啊、 你同其他人講，喂，阿、小明大明，我唔能夠同你哋行啦。 嗱，你睇下頭先聽阿雷博士你數咧，嗰、那個過程其實都由熱疹開始去到第六步先至係熱中暑，即係中間都有咁多個過程咧，你冇理由唔知嘅、 啊。 所以有時可能係或者你諗住。诶、相信自己得啊， 系啊， 咁啊去埋先啦，咁啊， 系啦，呢个当然咧就真系我见过喺郊外里边行山咧、有啲人咧就系条条揈啊，两只手去行，水都唔带，咁咪谂住我都行一两个钟啫嘛，平时你喺旺角啊、油麻地啊、去 shopping 啊、铜锣湾行。都是行两三个钟你都唔使饮水㗎啦。 嗱因为其实你諗住喺市区呢你咪唔使带囉。如果真係需要我随时去买都买到嘛。咁所以呢佢咪觉得好似唔需要。 咁呢啲就係两个字就係疏忽囉。 係啊。 咁疏忽呢可能好严重。仲有你喺香港嘅商场行呢你有冷气㗎嘛。 係啊。 你行两个钟其实冇乜嘢啊你唔饮水都。但你喺郊外热辣辣你再加埋上山落山高高低低大步细步搭高搭低。喂，你個能量消耗好大噶嘛，所以基本水係必須要 嘅、所以嗱，水啊、衣着啊、嗰啲散熱嘅嘢咧，你一定要有喺度啦 嚇。防曬啦，咁啊仲有啲好有趣嘅，而家啲後生仔行山咧、特別啲後生嘅女士咧，佢就著嗰啲所謂嘅巴托咧。 係哦， 你明啊嘛？ 係， 佢成個背脊咧係露出曬喺太陽上高嘅。咁我諗啊，嗱太陽白白咧就好開心啦，因為佢會曬親你啦。仲有啲蛇蟲鼠蟻蜜蜂啊，都好開心嘅。 其實佢會 蚊都好開心 嘅。哇！你咁大塊肉俾佢針喎，可以嚇。 咁但係咧，佢哋又好開心嘅喎，佢哋覺得啊，我係 KOL 啊，我要打卡啊咁樣。咁我見到有個女士咧，即係我面書啲朋友嚟嘅。咁佢就喺上個月咧，佢就行到去一個山頂上高，咁啊影一張相。是好靓嘅个风景，咁啊下低佢留嘅文字咧就写啦，吓我虽然咧影咗张好靓嘅相，系咪？但系咧我以后下次我都唔会着咁样着，打出晒个背脊行山啦、 就是， 因为晒到真系好痛。 其实系即系我就唔会咁样啦，我宁愿都系中意啲衫咧要遮住个膊头啊， 系， 因为其实你晒伤个膊头都好紧要噶， 冇错冇错， 你唔可以咁样样噶嘛。 咁呢个其实喺我哋嘅不论系野外医学啦，咁、其实一啲野外嘅活动嘅一个基本嘅常识， 系， 即系等于你话，前辈我去跑步，咁你跑步梗系着翻对跑步鞋啦， 系啊，我又想问一下而家。咪有啲好兴啲手袖式嘅遮挡太阳嗰啲， 嗰、那个好嘢嚟， 嗰、那个系嘛， 嗰、那个好嘢， 有帮助吓。 我就即系佢一出嘅时候，我已经有用噶啦。 系 咁咧，但系要注意，因为个颜色啦，嗱，譬如夏天热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系带啲白色嘅。咁有啲人咧中意靓咧黑色，咁我又用个黑色，又用个白色啦。发觉喺夏天热嘅时候黑色啊本身吸热， 吸啊系啊， 咁真系都几热 嘅。所以如果夏天咧就要浅色啲 嘅。冇错啦，咁因为啲车房嘅师傅都话咧，即系一个黑色嘅深色嘅汽车同埋白色嘅汽车里边嗰个温度咧、夏天嚟讲都争好远嘅，因为夏天你成架车吸热啊嘛，咁颜色系帮你反光啦。咁嗰隻袖呢但就要注意一下嗰个 size， 因为佢虽然呢就话一般嘅 size 都话适合大众啦，咁我有个朋友佢都身形系几高大嘅，咁呢佢有一次去行山啦，咁冇、我其他朋友啦、我借个俾你啦咁样。咁嗰個咧就應該係可能係細碼嚟嘅，佢就好高大嘅人嚟，手臂好粗，佢就箍到好緊啦。係啊，佢話佢箍到啊，我一路行隻手都好似痹痹地喎。咁我就同佢講：，嗱、你唔好用啦，因為始終你箍得太緊咧，你影響個血液循環啦。咁就即係呢啲即係細節嘅嘢都要留意一下。 所以咧，原來唔啱 size 都唔好夾硬嚟啊！嚇。 係啊，咁另外行山鞋都係啊，如果唔啱 size 咧，你就真係唔好著，因為行山咧你特別有個上斜落斜啦。一起一水泡咧就好烦噶啦。咁另外呢度都提少少啦，喺野外，譬如行山，你预防中暑啊呢啲嘅热嘅病嘅话咧，最紧要咧就唔好俾佢出现一啲不适嘅症状。咁其中一个咧就系适当地咧系补充水分。咁而家目前运动医学嘅指引就系话每一个钟头咧按你嘅需要啦，就补充系大约系400至800毫升左右啦。 系 即系四百咪即系一盒大盒装嘅纸包饮品啦，一盒大盒装嘅纸包饮品系300。 75嘛，係啦。咁、如果你嗰日係行緊好曬嘅路，或者你嘅速度好高嘅，咁可能咪飲多啲咯。咁、但係記住咧，就唔好咧係一次過咧係狂飲。如果你狂飲去到兩三公升嘅話咧，亦都擔心你一來個胃唔舒服啦，二來亦都稀釋咗你體內嘅電解質咧，可能對你容易係抽筋啊，甚至乎係即係中水毒嘅風險咯。 有啲就係話，我唔使一個鐘頭一次補給啦，我儲埋先至一次過飲，咁就唔啱啦。係 得㗎，係啦。因為你喺行山或者郊野嘅運動咧，你係不停用緊㗎嘛。所以你係不停，即係等於一架汽車。你行緊嘅時候，你個引擎不嬲都係著緊嘅。係。咁所以你係要按翻嗱一般嘅指引啦，譬如阿蕭醫生呢本書咧，佢就話建議15分鐘內咧就補充一次水分啦。咁、即係嗱，你按你 即係每15分鐘喎。 係啊，如果有需要，即係你可能係飲一啖，朗一朗個口啊，濕下啲口唇啊咁。嗱，當然啦，呢、這個喺野外醫學咧就冇所謂一刀切。一個嘅做法咧，係適合曬所有嘅環境嘅。咁、譬如你喺天氣凍嘅話咧，你可能個口渴嘅感覺又冇咁多，咁你身體流汗嘅比例相對又少啲。 不過其實咧，就知道個身體係需要嘅。你就算唔覺口渴咧，你都應該要做呢個動作嚇。 冇錯。咁所以涼水啊，各樣嘢啦，同埋我行山咧，好多時或者我出海啦，獨木舟啊、帆船啊啲啦，我都一定有一個小型嘅急救包咧喺身嘅。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要有習慣。 咁個急救包裏面基本要有啲咩呢？ 基本裏面嘅就係一啲簡單嘅急救用品啦。其實你去一啲藥房啦，佢已經有現成㗎啦，一啲敷料啦、紗布啦，咁可能有鉸剪啊，譬如一啲消毒嘅藥品啊，咁你起碼譬如你戒損手啊，或者擦損咧，你第一浸可以做啦。咁因為好多時大家都遺忘咗，以為屋企啊戒損手，你咪穿塊膠布冇嘢咯。但係郊野裏面咧，仲有個户外嘅環境，嗱嗰、個環境衞生你唔知道點啊嘛，屋企你知啫，咁所以郊野裏面咧，你係更加需要警覺性咧係提高啲。 不過而家你要帶埋火酒咧，都應該都 OK 有用啊， 火酒啦， 而家隨身都有噶啦嘛，嗬。 係啊係。 咁不如提醒一下，如果你真係覺得唔舒服啊、頭暈暈啊、頭赤赤咧，都係唔好去啦。你諗住啊食粒藥先至去行山，都係盡量避免嗬。 係啊，藥物始終對我哋嗰個運動嘅能力咧，一定或多或少都有影響㗎。 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分享到呢度啦。其实一路呢啲天气咧，都系枕住讲下行山嘅嘢， 系啊， 都等大家可以强身健体吓。 嗯，冇错。 咁唔该晒雷博士，下个星期三再分享啦吓，拜拜。 拜拜。 1212系啦，咁我哋一齐去做下早操，身体好吓。 孩童原是宝。心管教应周到，早晨时期清新空气好，时时勤做早操，小宝宝最自豪。早晨原为一天之计，应知道。天天500步，开开心超数，朋友个个做早操，每日每天做，按照节拍轻轻松松齐齐踏步，未满前途。让照路途，要赶上前途，快赶上前途。One two one two， 人见装朝气迎风抱。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齐齐同步操，晓风吹送花香吐，朝阳红红。好，人人强健身，不分长幼天天到，清晨同行身边起着佳音舞，不需畏惧荆棘满路，年少哪怕目标高，每日进一步，发奋振作彼此一心齐齐迈步，未满前途，终须到他年也自豪，要走上前途，快走上前途。前望去一片阳光布。 徐小凤嘅500步，听日咧林思维会同大家讲甜味剂同糖对健康嘅风险系乜嘢。听朝见，拜拜。